信仰都一一收藏，你唇边一丝曙光，野花拥有了狂野，除了孤芳自赏还能为你绽放，绽放。空气中有一个谜，能爱多久不相信，动人爱情永远看不清结局，当光阴对垒感情，会是谁将谁放弃，城市虚化每个人都在游戏，我只想爱你。唇边一丝曙光，野花拥有了狂野，除了孤芳自赏还能为你绽放，绽放。空气中有一个谜，能爱多久不相信，就在你怀里，当光阴对垒感情，会是谁将谁放弃，城市虚化每个人都在游戏，我只想爱你。 张志成的很想你，我确实很想你，但我却无法进入到你的精神世界，那里有很厚的墙。于是我试着用夜歌在墙下面挖一条暗道，我不知道能不能成功。我现在需要和你稍作交谈，通过下面这首歌，它就叫眼神。我们用这样的眼神凝视对方，这样的交流或许可以帮助你我各自寻找到某种安慰。在这样一个寂静之春，我想你不会拒绝的。 被现实堆积，梦想会变形，执着让人觉得好吃力。我只是看着你了解的神情，微笑呀 上一种颜色叫做蓝，长大了才知道那种深入骨髓的蓝是夜空的颜色。虽然如今痛苦和快乐再也不会由你来分享，但我会从此把怀念当作温暖，只因为一生都爱那种颜色，那种蓝。 现在的你也会想我吗？ 齐秦和齐豫的藤缠树。我们家里没有藤缠树，但是有一株高山杜鹃，这两天正开得烂漫，美极了。在那娇艳的绢红阴沉下，我竟然看见了一张脸，看得我不愿闭上眼。好，我们待会儿见。 我两肩交叠

的失眠，幸福的想念，都在夜歌里面。这里是深夜为你送去温暖的夜歌。 一个人失眠，全世界失眠，无辜的街灯守候明天，幸福的失眠，只是因为害怕闭上眼，如何想你想到六点，如何爱你爱到终点。 要学会寻找一些快乐的因素，比如说你可以换个枕头让自己睡得更舒服，换个台灯让灯光更浪漫，或是换个网名，别再叫六月雪什么的，就改叫高山杜鹃吧。好了，这边是今夜的临别夜歌，明夜我们再见。 重来，那就。 滴雨水落入江海，继而蒸发成水汽回入云端，一片树叶随秋风而落，滋养土壤，